把星星都装进行囊，就不会害怕孤单流浪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有月距离，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。

先用微笑去归还。海很蓝，星光灿烂，我仍空着我的臂弯，天很宽，在我独自唱歌的夜晚，祈愿了我的爱诉说的太缓慢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，我会试着把是再接下去说完。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 Yes.

言一地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一直有个我。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今日克强总理审批，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，规划提出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共计5000万人以上，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%以内。日前公安部会同20个部委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应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将在年内启动新版证件，强化永久居留证件的身份证明功能。近日，天桥街道面向辖区青少年家庭，在天桥街道办事处举办了辞旧迎新亲子月寒假青少年活动，活动充满了浓浓的新春气息和亲子同乐的温馨与快乐。2017年的艺考大幕近日拉开，率先启动初试的中央戏剧学院一共吸引了36000多人次报考，比去年增加了4000多人次，平均考录比例达到62:1。在日前举行的中央媒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型采访团座谈会上，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表示，今年京津冀所有公交有望实现一卡通行。 春风里，在那

九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卫计委近日印发《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》，提出到2020年，全国总人口在14.2亿人左右，年均自然增长率在6%左右，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。2017年小客车摇号指标配额近日公布，今年小客车指标全年配额150,000个，个人指标比去年增加了1800个。希望参加摇号者一定要在本月8号的24点前提交指标申请，2月9号以后再申请的只能参加4月的第二批摇号了。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近日表示，今年京津冀所有公交有望实现一卡通行，京津冀公共交通一卡通已在12个城市实现了互联互通。天津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，明确提出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登记工作，完善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信息数据库，并实现部门数据共享。近日在俄罗斯泰舍特地区的贝加尔湖湖畔，世界第一座冰雪图书馆正式落成。图书馆由420本冰雕制成的巨型书籍组成，书的内容是向全世界征集的1000多条心愿。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，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，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，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，又是凉的秋，愁无尽的秋，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，常问何时要等，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，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，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，背着人心酸，人如缘相恋，当世界再没秋季再说，秋来也秋去，秋风教人掉眼泪，何时才跟你可重聚，秋来也秋去，要到几多岁，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，来也秋去，千千片红叶跌坠，如完成凄美的程序。秋来也秋去，我似秋空虚，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。忘掉你都算应份，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，背着人心酸，人如缘相恋，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说，秋来也秋去，秋风教人掉眼泪，何时才跟你可重聚，秋来也秋去，要到几多岁，放信你